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春天花会开，春风一吹想起谁？ 还记得许多年前的承诺。 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清晨。 你好，挑战新歌声了解一下吗？ 挑战新歌声2018春夏大秀火热来袭， 火热来袭。 本季依然主打经典款加走秀款，原创音乐人、网红达人带来现场精彩演绎。每晚8点到9点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有梦想一起唱。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各位晚上好，晚上的8点钟，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准时跟你见面了。我是道道。哇，这两天北京的大雨真的是可以用瓢泼来形容哈。汛期到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出门的安全。出行呢一定要备好雨具哦。据说好像是明天会停，然后会晴天，哈哈哈，期待一下哈。好了，那么这两天除了下雨呢，今天还是头伏，头伏吃饺子，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呢？反正我是没有，今天忘了。第一次赶上伏天这么的凉快。好，那么依然是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挑战新歌声。想要观看我们的现场呢，那你们有两种方式可以收看哈。第一种呢，就是我们的老方法，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另外呢，就是在易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也是可以搜到我们的。好啦，转发关注还有分享小礼物都可以哈。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这位嘉宾呢，哇，他一来我就觉得他跟今天这个日子是特别对的，因为头伏嘛，你想会特别的热，然后呢他给我的感觉就很有那种热带风情，可能跟他的穿着有关系啊。而且这个经纪人问我说，你猜他多大，然后我说应该肯定是80后吧，就是说85后，然后那个经纪人说你是7级的。好吧，让我们赶紧来有请今天的歌手，他叫做邓丽媛，欢迎。嗨，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哎，是的，哇，这个混响是自带回声的耶。 对， 哇，好的，哇，今天，哎，是，不如你用音乐来给我们开个场吧，好吗？ 音乐啊， 嗯，对， 可以。 好， 这个， 哎， 这个监听还可以，就是来点高频吗？ 监听的耳机的高频，你戴着耳机呢是吗？ 对。 可以啊，待会儿我可以给你调一下这个耳机的音量哈。 对， 好的。 嘿。 现在能听到吗？ 喂， 可以吗？ 只能这样了。 待会儿我们这个看一下哈，小调音台，我们的导播老师可以帮忙调一下。 嘿，喂， 好， 好，来吧。 想你曾有的心情我明白，无论离得离得有多远，一份关心永远在，能听到你过得开怀，无论过了过了有多久，如果疲倦想回来， 这首关心永远在。对，那第一首他是用别人的歌来开场，不是用自己的歌，对不对，李源？ 对 对。 嗯，对，这首歌应该是 Beyond 的，对吧？ 对 ，Beyond 的。 那我看， 对， 可以听到，我可以听到你的声音。对， okay, 那 okay. 你是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是吗？ 对。 哦，没关系啊，你可以就对准你的话筒，要不然你的声音会缺失很多。 啊、 哦， 好吧。 好的，好的，好的。待会儿会那个帮你调一下这个耳机哈，让我们的导播老师帮忙给弄一下哈。圆圆，你是很喜欢 Beyond 是吗？他们应该是你对音乐，就是接触音乐的一个启蒙老师吗？算是。 对。 嗯。 就是从小吧、 嗯， 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在听。 哦。 对。 完了，一下子暴露年龄了，你知道吗？对，因为那个时候好像我记得咱们应该是同龄人哈、啊，就是在咱们小的时候 ，Beyond 那真的是风靡大街小巷，不管你是音像店，还是说在这个什么商铺的门口，他们所放的歌，基本上80%都是 Beyond 的。就有一段时期，那真的满大街都是，你想不会唱都难。 对， 嗯， 从这条街走到那条街都能连上那种。 对对对，哎，这不是那个吗？是的，我看到就是圆圆给自己的简介啊，就是你写的是我不属于大城市，然后呢是诞生于城市之外乡村之外的一片田野，也不属于乡村，我来自地球和世界，然后你的童年被天空、布谷鸟、大雨和雨后的青苔、彩虹、用雨伞当方向盘的开车游戏等等等等这些东西来伴随你的成长，我觉得好美呀、啊！ 对对对 对。那你小的时候童年怎么过得这么快乐呢？ 因为在室外吧， 可能吧， 世界之外的地方 是吧？ 对， 我觉得这样的环境会不会对你日后的音乐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呢？就比如说很空灵啊，很浪漫啊，或者说依然保持一颗纯真热血的心。 对对对对，是。 嗯，对，来简单介绍一下吧，就是如果说邓丽媛，然后你还有一个名号叫东海龙王，是不是？ 对，东海龙王就是我最近 怎么说呢， 你是不是走哪儿哪儿就下雨 啊？ 是这个原因吗？ 也不是，也不是 啊， 对，毕竟有萧敬腾在那儿呢嘛，就是 啊， 但是我 雨神萧敬腾， 对 啊，你努把力啊， 对， 那这东海龙王应该是由来已久了吧，这四个字。 不是，这个其实我之前是有别的乐队， 哦， 别的乐队，但是这个东海龙王是最近吧，比较新的一个。 嗯， 我本来想组一个乐队，但是。没有太考虑就是商业方面的东西，所以说我现在又把它当做一个音乐项目吧。 哦， 对， 好的，原来这个东海龙王是背后是一个这么大的布局。 对，东海龙王就是为什么叫东海龙王？其实很多有的人不理解啊， 是啊， 就是我台湾朋友会觉得哇很酷啊什么的， 嗯， 而大陆的可能会觉得有点土，但是其实， 对，嗯， 我叫这个第一个是有一个《西游记》的一个情节吧，从小看那个，再一个就是说， 再次暴露年龄，嗯， 再一个就是说那个。因为我们音乐人嘛，玩制作呀，编曲啊，主要是玩那个波形，就是音频的， 哦， 那个音频的那个英文不是 wave 吗？ 对 对，然后就是那个龙王也玩的是这个 wave， 就是他玩的是那个浪。 对， 对对对，都是 wave。 是的，所以说我们要 wave 起来啊。 对， wave 起来。 对，就是东海龙王，就是给大家解释一下，我觉得还真的挺霸气的这个名字，我还以为我说这是你的绰号呢，哎呀，失敬失敬。对，但其实如果要是提到邓丽媛这三个字，你还有一点点陌生，或者说可能得反应一下。但之前有几个乐队我觉得大家应该是都如雷贯耳啊，像这个木马、铁风筝和二手玫瑰，这些你都是在这些乐队当中担任过乐手演奏是吗？ 啊，对对对， 也担任过主创对吗？ 没有，就是以吉他手身份 啊， 对，挂在盒子上，木马 啊， 这些， 对对对，那像二手玫瑰，就是他们的音乐风格还真的是被很多人就有很大的争议 啊。 对， 二手玫瑰我没参与， 啊，你没参与？ 对，二手玫瑰是那个二手玫瑰的吉他手，原来跟我是一个乐队的， 啊，是吧？好吧，这个到时候可以私下了解一下哈，到底这个他们的音乐风格属于什么样的。好，那么今天呢，圆圆是带来了他自己的很多的歌曲，刚才也了解过，说现在主要是还是做幕后多一些是吗？ 对，主要做编曲啊，制作这块， 编曲制作。那除了给自己的歌曲音乐做制作之外，也会给别人当制作人吗？ 对对对，是。 哦，那就是你会负责单纯的制作，还是说写词曲部分也包括在内？ 有词曲，就是也有就是词曲，然后主要的工作是编曲这一块编配这个。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在现场啊就可以听到看到邓丽媛为我们带来的属于她的音乐，这个风格，刚才那一首因为是也算是童年偶像的歌嘛，所以说还不具有代表性。那他的音乐到底是什么样呢？我们待会儿就拭目以待哈。好，那么接下来我在想，如果要是再接着让你唱一首，会不会挨得太紧了？ 都行，都行， 都行，是吗？ 对， 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随和的人哎。 对，是这样。 是这样的，是吗？好，那来我们节目就对了哈。我们节目是一个特别随性，而且可以释放自我的一个平台。 Okay. 好，大家可以边听边看啊。如果要是观看的话，其实我对你的衣着非常的感兴趣，我觉得，哎，你真的是衣品很好哎。 啊，真的吗？谢谢， 对， 谢谢。 真的，就属于那种其实。很多人，如果你走在街上，会引来很多人的侧目，就觉得好像稍微有一点浮夸，但是又觉得搭配得很到位， 啊，是吗？ 对，就帽子啊，还有衬衫上面挂满了香蕉， 啊，对， 都是偏黄色。其实我对你的吉他是最感兴趣的，你这个吉他是定制的吗？ 不是，就是这个贴纸是我自己定制的。 我知道了， 原来我的乐队的 logo， 这个注意奇幻之旅。 对，其实这个标你看就是，是一个，就是长途高速的那种警示牌。 对， 对对对，就是因为就是喜欢旅行嘛。 你喜欢旅行是吗？ 对对对，喜欢开车到处走，然后， 喜欢自驾。 对，然后就经常会看到各种路牌什么的，然后就设计一个这样的嘛。 哎，还真的是不错哈，原来不只是拉杆箱上面可以贴，吉他上面也可以。好，那么待会儿呢，我们要聊聊这个圆圆的旅行生活和音乐。那么接下来就把你自己的第一首歌带给我们吧。 行，就是我自己的音乐风格有很多种。 好， 就是 不是特别这个明确， 不局限于任何一种，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我自己会做很多种风格的音乐，但是我之前的乐队还是比较统一的。最后三首歌应该是乐队风格比较明确的。 好， 但是下一首歌是送给那个黄家驹的，就是对。就是我看看， 致家驹是吗？ 对，致家驹，就等于是给家驹写一封信吧。 哦，好的，对，这首歌我看看啊，今天是有伴奏的这个版本，是这首歌吗？致家驹， 对对对。 那你是要现场弹唱的版本，还是要伴奏的版本呢？ 那个伴奏的版本吧。 伴奏的版本啊， 对，因为那个音乐有点电子，就是乡亲表达不出来那种情绪。 嗯，好的，那现在这个耳机戴好了吗？这个音量。好了哈 ，OK，OK， 那么现在我们的伴奏要开始了，《致家驹》这首歌来自邓丽媛。 我们大家都还在想。 这首歌真的是配上这样的大弦乐，总给人一种感觉是特别的宏大，但是呢又充满了那种饱满而细腻的情感在里面。 对对 对， 对， 这首歌就是就算是写给偶像的歌，对不对？ 对对对对， 嗯，这是你什么时候写的？ 这个十年前吧。 十年前啊，哇，十年前，现在、现在再拿出来唱，跟你十年前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吗？ 差不多。 差不多。 对，就是情节还是没变的，但是内心还是也有变化了。 对，毕竟自己这十年变化也很大，也经历了很多成长。对吧？ 对， 嗯，好，那么在我们的平台上，小星 Lovely 送来了很多小星星，谢谢。然后呢，他也是这个你的铁杆粉丝，说哇，老邓哎， 啊， 对，他很喜欢啊。然后呢，就是也觉得你的歌很好听，嗯，是。然后他说东海龙王啊，掌声掌声，你看都知道你的名号，对。好，那么这个刚才其实第一首是直接是翻唱 Beyond 乐队的歌曲，第二首呢其实也是写给黄家驹的歌。对，那是不是他对于你整个这音乐的历程当中是起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好像这个概念和我们普通那种粉丝不太一样。 对对对对，就是从那个开始思考， 嗯， 开始学会思考，开始有自己的思想的时候， 嗯， 就是这个建立的过程，一直是就是家驹的这个思想在陪伴。 对， 音乐啊， 嗯， 还有一般学琴的那时候都是，什么真的爱你啊， 对对对， 对，刚学都是这些歌。 哦，对，你11岁就开始接触音乐了是吧？16岁开始学吉他是吗？ 对，其实9岁，小时候是拉小提琴，小时候在就是交响乐团做这个古典的。 啊，小时候学古典的。 对， 真的这个触类旁通啊，拉小提琴和弹吉他， 嗯，对， 虽然不一样吧，但是还是有一些共同之处，是吗？ 对， 这个我也不太懂，因为我好羡慕会拉小提琴的。我觉得小提，那现在你的小提琴还坚持着？ 现在也在拉，但是没有以前的那么， 嗯， 没有以前拉的好了， 没有以前娴熟了，是吧？ 对对对。 好，没有，现在是以吉他手的身份会居多哈，当然还有幕后的音乐制作人。那其实这个丽媛真的是谦虚了，抛开小提琴，现在她的吉他已经到了一个不敢说登峰造极，但是炉火纯青是肯定有的啦。 就凑合吧， 嗯，你看看，哎，你是东北人吗？ 啊， 我说你是东北的吗？为什么隐约听到了这个东北话的？ 真的吗？ 对啊，味道，真的呀。 可能是被熏陶的吧， 被熏陶的。对，我作为一个东北人，感觉到迷之亲切，以为见到了老乡。对呀， 你也是东北人啊？ 是呀，是呀， 那我也是了。 好吧，就这么攀上了这样的亲戚关系。 对对对对。 好，那么还是说说这个音乐哈。刚才这两首歌，我觉得很宏大，但是呢，好像跟我们现在的生活会稍微的远一些。 对。 那你自己的歌，这是其中的一种风格。那接下来如果要是再给我们呈现这样的歌曲的话，会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比较有力量的吧， 比较有力量。 对， 嗯， 就乐队的歌还是比较力量，但是今天表现不出来啊，今天表现不出来。 今天这个乐队没有到齐，表现不出来。 对，就是现在，有机会的吧。 嗯， 大家也可以去那个网易云， 嗯， 听我的歌。 好呀。 对， 嗯， 录音版的。 好，嗯，录音版的哈。 对， 小星 Lovely 说辽宁的。苏嘛苏嘛苏嘛， 特务 是这个一下给爆出来了哈。好了，那么大家如果要是喜欢老邓啊，邓丽媛，那么就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可以通过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公众微信公众账号来收看，也可以通过一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了。期待着大家的弹幕还有小礼物。另外，如果你要是收听的话呢，当然就是把调频调到 FM98.2。好，那么接下来我觉得先歇一会儿，咱们聊聊天哈。 对，好。 对，好的。那现在你的主业就是最近是以出新歌为主呢，还是以演出为主呢，还是以这个制作为主呢？ 以制作，制作 为主。 对对对。 哦，那就是每天泡在录音棚里面长达多少多少个小时，是这样吗？ 对，有的时候得12个小时吧。 这么长时间？ 对，最少的也得5-6个小时。 那有没有说，就是有的制作人或者说帮歌手录音的时候，会觉得怎么都找不到状态？你有这样的时候吗？ 嗯， 就5-6个小时，基本上可能 无效的时间占去了三分之二， 也有也有，嗯， 那你会觉得特别烦吗？ 对啊，会 啊， 郁闷， 郁闷，想出去玩。对，你刚才说自己喜欢旅行，那你现在基本上应该国内的这些地方都跑了很多了吧？ 还可以吧，还可以，但基本上因为以前经常演出嘛，就是都是边演出边玩。 哦，那你去过的这些地方，你自己最喜欢的是什么类型的，或者说哪些呢？ 最喜欢的，我想想啊，最喜欢的澳门吧。 澳门，哦， 对， 哎，还真的是澳门。对，很多人就是很多乐手来了之后，或者说乐队来了之后，就是可能会选一些国内的沿海城市啊，或者说这个山水比较奇特的地方啊。但是你是第一个说澳门的耶。 啊，是吗？ 对对对。对，澳门为什么你喜欢呢？是因为它很灯火辉煌吗？还是说这个很商业化很发达，娱乐业也很发达？ 就是香港也很棒，香港也很棒，因为我在香港有好多朋友嘛，在香港待过几年。然后就是但是香港人太多了。 对，香港人口密度特别大。 对对对对，其实我也非常喜欢香港，在香港大家都对我特别好。然后我说澳门，就是因为有一次去澳门参加一个马拉松音乐节。 哦，马拉松音乐节，这还挺特别的。 对，马拉松音乐节政府办的，然后那次去就是澳门给我一种很奇异的感觉，就是不是特别真实的那种感觉。 对，你是晚上去演出，给你的感觉是这样的吗？还是说白天就是这样？ 晚上吧，晚上更强烈一些。 是的， 对对对， 就是他那种，因为我也是，就是同时去香港和澳门嘛，然后你就到了澳门，明显感觉到这个节奏就变缓了 啊，对对对， 对，然后你就可以很闲适的，但是因为它有很多的那种葡式风情，所以你有一种穿越的感觉。 对， 对，你最喜欢的是澳门哈。 对， 那如果要是说，那你现在还有时间去旅行吗？或者说制定一些自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旅行计划？ 现在旅行也是没有特别有时间去专门制定一个旅行计划。 那你现在是不是很忙？ 对啊，特别忙。 特别忙哇，那今天你能来我们节目我真的是太开心了。那真的是百忙之中抽出来，因为制作人是很忙的， 对， 你要负责很多东西。 对， 是的，谢谢谢谢哈。那稍后呢，我们这个上半段的时间过得很快，还有不到两分钟的时间了。下半段我们再来好好的唱歌，好不好？ 好的。 对，今天也是准备了三张圆圆的照片，我们来看一下。哎呦我的天哪，豹纹哎！ 我是豹纹控。 真的你是豹纹控？ 对对对。 那你今天为什么没有穿豹纹呢？ 低调一点。 啊，对 对对对。 好吧，其实我觉得这个这张真的是超级，可以说是超级帅气了。很少有人能豹纹的帽子加上豹纹大衣一起来穿出来。 其实那鞋也是豹纹的。 是吗？ 对。 哎呦，那刚才没有看清楚，我刚才特意看了一下鞋，我就觉得鞋很炫，但是没有看出来是豹纹。对，第二张，这张就是演出的场景，也是这把吉他 啊。对对对。 我觉得这张也是超有感觉的，就可以拿来当明信片那种感觉去使用。 对， 是吧？ 是，拍的挺好的。 对。好，给摄影师加鸡腿儿， 两个， 对，两个啊，这个，这个是什么时候的照片？ 这个也挺早的了，在那个毛Live House， 现在已经在鼓楼大街那边演出。 是吗？那应该不是几年前吧？ 不是。 啊，对， 能看出来是吗？ 对，能看出来。我觉得，因为今天你戴了帽子，所以没看出来这个发型跟你现在有没有什么区别。对，我觉得刚才那一张就很，怎么说呢？很青葱的感觉 啊。对对对，特青葱 是吧？对，今天就是特成熟， 对， 然后特别热带风情。你今天要带个花环的配饰来，我觉得咱们直播间就直接可以改成海边了。好，那么稍后呢，我们会继续跟邓丽媛一起来分享她的音乐和生活，不要走开。 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 全新起航。 Welcome。 好，十秒的一个小闪回过后呢，我们又回到了直播间，欢迎大家再次光临挑战新歌声，我是道道，每天晚上的八点到九点都会在这里等着大家。当然我们有一组的主持人，大家可以看我们的现在大背板没有啊，反正那个我们的合照上面所有的主持人都会悉数到场的。好了，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来非常优质的给力的音乐现场的这位歌手、乐手、制作人、音乐创作人，他就是邓丽媛，欢迎。 Hello， 大家好。 哎，是的，刚才真的是火速出去喝了一口水，然后回来哈。 对， 就唱歌真的是很辛苦，因为每一个几乎每一个嘉宾来这儿，就是一个小时中间肯定真的是要喝一点水补充一下，因为这嗓子真的是受不了啊。对，那平时演出的时候也会有中场休息吗？因为一般如果要是去 live house 演出的话，可能最起码也得一个半小时起吧。 音乐节什么的，还就是基本上是40分钟。 40分钟。 对。 哦。 但基本都没有休息。 没有休息，就40分钟唱下来就 OK 了。 对。 那是一首接一首的唱吗？ 对啊。 那中间就是也不会跟台下的。 也可以、自由把握。 自由把握。那你是倾向于那种啊，左边的朋友右边的朋友这样的，还是说你就是淡淡的 OK 啊，好，我们接下来是什么什么歌，然后就跟大家 say hello 就可以了。 就左边右边那种一般都是 DJ 或者 hip hop 什么的。 是我这样我可能还善于就是现在还停留在那个阶段呢。对，那我因为我可能做主持人或者说 DJ 的会有一个职业病，总怕说如果底下大家没有给你反馈的话，如果我要是再不说话，就整个就尬聊冷场了，然后我们这就算空播了。 是吧？ 对对对，所以这有的时候这个话必须要密起来啊。好，那么下半时段呢，我们刚才也聊了不少了，还是先来给大家带来一首歌好吗？ 好的。 那我们就先声夺人，下半时段的第一首唱什么呢？ 这是我写的第一首歌，叫《我的爱》。 我的爱。 对。 好，这是第一首歌哟。 对。 好，我的爱，待会儿问是献给谁的？ 献给 当时的爱。 对。 好，我们先听歌。 好。 在清晨被残桥唤醒是我的爱，而那候鸟竟比我提前离开，提前飞往最温暖的地方，越过山路散发忧伤的月光， 这是第一首人生当中写的第一首歌，《我的爱》是吗？ 对对对对 啊！ 对，好，那么这首歌，哎呀，我先问一下吧，这什么时候写的呀？在你，因为你就是接触音乐很早嘛， 对， 所以我不知道这第一首歌它产生于几几年呢？ 哎呀，这个我记性不太好，忘了。 是吗？哈，不要刻意规避。对，因为这个应该我觉得是很，也不能说很年轻吧，但是是这个有了一定的世界观，然后一定的爱情观之后，有感而发写的这么一首歌。 对 对，当时是写给喜欢的女孩的，是不是？ 对对对。 哦，那最后跟在一起了吗？ 这当时这是一个柏拉图的，当时是。 哦，就是这个人是一个特定的人， 啊对， 啊，然后但是呢，你跟他可能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交流，只是像就是表达一下自己的情绪这样的一种感觉。 对对对， 哦，是让我想到那首经典歌曲，就是那个 You Are Beautiful， Yeah Beautiful， 对， 啊， 哦，对，他也是就在地铁上看到一个女孩，其实也并没有。 啊， 根本就不认识，但是他就是很喜欢，哦，然后写了一首歌， 对对对对， 啊，成了传世经典。对，但我觉得可能每一首情歌啊，只要是发自内心的，或者说能够引发共鸣的，都可以让很多人在听的时候产生共振。 对， 嗯，那你写歌一般这个灵感来源在哪里呢？ 写歌啊， 嗯， 主要就是像我们这种， 嗯， 就是不是为了卖歌创作的人，就是说主要还是表达自己情感吧，自己的这个思想，就是先有一些，但是现在创作的话可以先有音乐，再加上填词，两种方式嘛，然后或者是有一个想法想表达一些东西，然后再配上音乐都可以。 原来是这样啊。对，那刚才你说是就并不是说以商业为目的这样去写歌，就可以写相对来说很纯粹的歌曲， 啊，对对对， 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是吧？ 对对 对。 对， 那既然不以商业为目的的话，那这个经济来源总要总要有嘛， 对， 是不是？这钱包和余额不能永远都不足五千嘛，是不是？ 对对对对。 嗯，那你一般来说这个盈利的途径，盈利方法，那就是当这个幕后制作人吗？ 对对对对， 用这个来赚钱，然后 现在市场也挺好的，演出啊挺多的也， 就是其实大家可能都不是说特别的关注，因为我们每天可能三点一线，或者说自己都有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每天忙的是不可开交，回到家之后只想瘫着。但如果你要是稍微有时间的话，其实北京很多的地方都可以，就是都有这种演出， 对， 然后呢你可以去进到一个地方，那种感觉是非常闲适的，我觉得。 对， 我曾经也是看过几场，然后在不同的地方，那个环境就会给你营造的特别好。对，再加上如果要是乐队或者说乐手特别给力的话，那我就会觉得，这是一场真的是非常好的享受呢。 对。 那现在你的演出还多吗？ 现在我 演出多一些还是制作多一些？ 就是制作多一些，演出的话就偶尔演一些。音乐节什么的。 啊，就是以音乐节为主嘛。 对。 好，那你喜欢那种就是在一个比如说小酒吧里面，这种随便的唱唱歌 live house 的感觉呢，还是喜欢那种音乐节的露天的那种大现场？ 喜欢 live house 多一些吧。 那我觉得你是一个内心比较丰富的人，而且你应该是比较喜欢安静的一个人。 对对对对对。 我的天哪，跟你今天的穿着和你的豹纹控完全不符。 对对对对对，就不认识的不熟的都以为我是天天夜店那种。 对对对，尤其你刚才那张豹纹，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我觉得这张可以成为你的标杆。对，豹纹，来来来看一下哈。豹纹哥。 就太夜，就太那个酒吧什么的。 这夜店我跟你说，你要穿这个去夜店还真不一定能进去，太热了。对，而且如果要是真的在这个 club 啊或者说酒吧呀，这样的地方，大家看到你进来，我觉得都会觉得哇，剧本都不敢这么写吧。对，敢这样穿，我觉得绝对是这种霸道总裁范儿哈。对，那你平时就是如果要是衣着的话，你会很在意吗？就是很怎么说呢，很考究吗？ 不会很考究。考究的都是那些 vintage 啊，他们玩复古的。 那你喜欢吗？就是复古的风格。 我还可以，就是说我就每个人的审美其实都融合了太多元素。然后我呢是比较 欧式的那种，就是简约， 简 约，对，但是、 哦、简约而不简单， 对对对对，但是也融合了一些就是华丽的东西 啊、 对，比如说我今天穿着鞋， 嗯， 就是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等会儿、 啊， 对对对， 看不着啊， 对，看不着，没事儿，这个待会儿我们可以，哎，是的， 对对对， 我们来点一下，好， 就是 哇， 就是这种紫色的， 紫色有点像 Converse， 匡威。 紫色镜面其实今年非常的流行、 啊、 这个元素 啊，真的吗？ 对对对，紫色，因为这个某品牌的包包哈、 啊、 出了一系列的镜面款、 啊、 然后其中就有这款紫色、 啊、 对，我觉得 匡威这种紫色的很少、 嗯、 国内几乎很少有， 嗯，是的， 这是在德国买的。 哦，我们并不是给这个品牌做广告哈，我可以多说几个品牌、 啊、对, 对, 对, 对, 对，因为这些品牌大家都知道了，所以就这个无所谓了、 哦、 对，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我先不说了，反正就是某大牌吧， 对， 嗯，对，哦，这个是也算是限量款哈，哎，有很多男生他是真的是特别喜欢鞋，但是不是就是除了像这种板鞋之外，还有像其他的一些运动鞋啊、 嗯、 sneaker 啊，这些球鞋呀、啊 嗯、 你有这个收集这些鞋的习惯吗？ 没有， 没有， 对、 就只是喜欢，我喜欢某一双我就买了。 对对，就是我喜欢的这种文化和那个可能和大部分人不一样，就是我可能运动的也比较少，他们一般都爱打篮球。 啊，那你的运动、 嗯、 那你喜欢什么运动吗？ 我运动 躺着 不算运动吗？但我的运动是起床。 好，起床，好，可以说非常棒了， 嗯、是吧？ 对， 起床挺费劲的， 是确实，跟床板分离是一件特别折磨人的事情， 太艰难了， 太艰难了。所以你每天都几点起？ 我呀， 嗯， 我这个时间是 可以自由发挥吗？ 对，我现在已经失去了说生物钟这件事儿， 嗯， 就是没有办法，必须得就是跟着事儿走，有的时候工作到四五点，所以说早上才睡， 嗯、 中午才起。 哦， 对， 那你也没睡几个小时啊？我以为你会睡到晚上。 就是， 嗯， 六个小时对于老年人来说够了。 哎呀，我的天哪，扎心了啊！我现在已经离六个小时越来越近了。对，好吧，那原来是这样。其实这个听起来好像觉得，哎呀，这样多自由啊，想睡到自然醒就睡到自然醒。但实际上，熬夜真的特别毁人的一件事。 对对对，千万别熬夜。 是的，而且你熬完一宿之后，尤其是老年人啊， 对对对， 熬完了之后你好几天都补回来的。 对 对，我们两个老年人也要互相伤害一下。好，那么大家有什么样的想说的话，然后想听的歌曲，都可以在我们的两个双重平台上面发弹幕，我都可以看到哈你们的评论。另外呢，也可以给我们刷刷小礼物呀，是不是？这个转发关注一下。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听歌吧，好吗？ 哎，来吧、 啊，来吧，下一首咱们唱什么呢？ 下一首歌，小奶牛。 小奶牛，我的天哪，好田园啊，感觉来到了一个牧场。 但其实这是一首就是唱青春的歌，就是在青春的时候那种困惑、那种特别烦恼的那个阶段写的。 好的，小奶牛。 就是没有乐队，现在一个人就挺干的。 嗯，我们就听单人版。 行，就弹唱版吧。 好， 凑合听吧啊。 挺好的，挺好的。 想听原版的可以去网易， 好， 搜索《东海龙王》。 好的。 不好意思啊，我调一下弦， 弦 好像 跑 了，刚才 跑了。 对，我刚才还以为我说，哎，这首歌怎么这么特别，听起来像跑调。对，调一下，调一下哈。对，小奶牛，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特别可爱的歌， 就是跟青春有关系。你想，一个可爱的小奶牛奔跑在青青的草原或者是绿绿的牧场上面，那是什么样的感觉？等它长大成牛的时候啊，就可以榨出很好喝的很有营养的牛奶了。嗯，然后小奶牛呢也成长为了大奶牛啊。好啦，那么我们的这个青春也就像小奶牛一样一去不复返了。好啦，那么现在没关系啊，我们可以边调弦边聊天。 好 对啊，这个弦调好了吗？还没。好，我们再给圆圆几分钟的时间啊，再来说一下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吧。啊，好了是吗？那我们待会儿再说。 哎，重来。 好，刚才那轱辘掐了别播， 掐了别播。这歌词是醒来，醒来困惑就又接踵而来。 哦， 我一开始就那么厌倦了等待。 嗯， 就是那种青春的那种浮躁嘛。 好的。 对。 醒来，醒来，困惑就要接踵而来。我一开始就那么厌倦了等待，未来我没兴趣在失望中期待，然后像个笨蛋又失望着离开。青春里挤满了欲望，充实我的头，迷惑瞬间聚集眉头，到处都是借口，我总是不懂得去拒绝，懊悔随之而来。Oh yeah, hey, 青春里挤满了欲望，充实我的头。醒来，醒来，困惑就要接踵而来。倦了等待，未来我没兴趣在失望中期待，然后像个笨蛋又失望着离开。青春里挤满了欲望，充实我的走，迷惑瞬间聚集眉头，懊悔随之而来。Oh yeah, hey, 青春里挤满了欲望，充实我的头。 嘿， 谢谢。 好，小奶牛这首歌，这个是单人弹唱的版本啊。如果要是说乐队的话，我觉得这首歌一定会变一个风格的， 非常躁动的，就 是的， 活力啊什么的。 对，因为青春嘛，充满着荷尔蒙，然后还是那种很懵懂的，然后所以就才是更有冲击力的那种感觉。嗯，那我刚才突然间，哎呀，老年人健忘，真是的。对，我就听着这首歌的时候，对，我就突然间想到一个问题。因为这是写青春的嘛，然后我就想问问圆圆，你想没想过说，哎，我要是回到什么什么什么多少多少岁那个时候就好了？因为好多人说，哎呀，好希望回到十年前呀，好希望回到18岁呀，就是那个青春的时候，你会有这样的想法吗？ 我不会。 为什么呢？哎，我也不会。 啊，是吗？ 嗯，就我从来没想过说回到过去什么某一个节点。 对，这个问题说起来就太深了嘛，就人生观，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对。 好吧，那么我们就暂且，如果要是不那个再展开的话，就没有时间了。 对。 那平时就是除了音乐之外，剩下的时间你会如何去安排呢？ 剩下的时间 啊，也没剩多少时间了。 对，剩的不多了。 就是睡觉是吗？ 对，我现在睡觉的时间都不多了。 我的天哪，这工作强度可想而知，到底是有多大？ 对。 嗯，那你那一些爱好啊，包括这个自己的一些生活，那会被打乱吗？ 啊，会。 会啊，都得跟着工作走嘛，就是工作可以暂停的时候才可以去做别的。 我的天哪，那岂不是很烦？ 就还行吧。 嗯，那有时间的时候你会比如说自己做做饭，或者说有没有什么自己的爱好啊之类的，看个电影什么的？我感觉你的爱好应该很文艺吧。 还行吧。 嗯， 就做饭以前也会做，但是我做饭我从来不按菜谱去做，就是会 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创意菜就是融合，就是不一定什么混搭的这种各种做法。 那好吃吗？ 挺好吃的 啊，那就行了。 我主要我还活着 啊。对啊，那只能是能吃。 不，挺好吃。 嗯，对，也有朋友别人去品尝过你做的菜，是不是？ 有，对对对。 嗯，好的，那他们也还都活得挺好的，并且评价也都不错。 对，他们还活着。 好了，我大概了解了哈。这一趴我们也可以悄悄的过去了。 哦， 对，是。那平时看来真的是没什么时间去享受生活。 对，以前还有，只是最近比较忙，因为在忙不同的案子，所以说就好几个方面，所以就比较忙。 哎，有的时候如果要是你同时开工好几项工作的话，然后大家都会。就尤其是不同的工作同时给你发来了一些东西，要求，哇，你我觉得会非常非常崩溃的。 对， 对，你遇到过这样的时候吗？ 遇到过，就是各方面面都在说 这方方面面的，你瞅瞅。 对，这方面就是都在催我吧。 啊， 大家催促。 对，那你会说，哎呦，我不干了，我要闭关。 那太任性。 那也不行哈。 对， 哎，真是 得有责任感嘛，是不是？ 嗯，是的，干什么都不容易啊。 不容易。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有两首歌，应该是哈。啊，还有一首歌。 还有一首 哈。 对， 好，那我们就把这首歌先带出来。哦，感谢 Ingrid 送来了好几颗小心心。 啊，小心心啊。 对，小心心，他也是特别喜欢你的歌，因为他把歌词打出来啊，他说青春我一开始就那么厌倦了等待。嗯，很喜欢这首小奶牛。 谢谢。 对，好了，那么我们下一首歌要带出的是什么呢？看大家会不会唱啊，把歌词打出来。嗯， 下一首奇幻之旅。 哦，奇幻之旅。 奇幻之旅， 对，跟吉他上的主标是一样的。 对，因为当时写这首歌是是那个当时在看了一个小说 啊， 叫《牧羊少年奇幻之旅》 啊。 对，《牧羊少年奇幻之旅》对，就是欧洲的一个小说。然后看完了以后就写了这个歌。 好的，那这首歌是不是也很奇幻呢？我们就听听吧，听听看好不好。 就去寻我的宝，我得到力量又失去方向，惊慌中祈祷，明天一早来到牙买加的岛，感受太阳给我的一个微笑，丰富东泽海。 这首歌奇幻之旅，哎 ，Ingrid 果然是这个粉丝之铁杆粉丝哈、啊，隐藏的，对啊，隐藏的大神，怎么说呢？大处他说明天一早我就去寻我的宝，把这真的是把歌词给打出来了，对，好吧，好吧，还是非常棒的。其实如果要是看这个歌词的话，会觉得这个文字功底很厉害哟，对，这个。是根据这部小说有感而发，而突然间让我想到那个电影，就是《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可能都跟奇幻有关系、 啊、对对对对， 但是故事情节肯定是不一样的哈。 对， 对，但是也提到了很多的地方，提到了这个阳光是吧？然后肯定 牙买加是吧？ 对啊，牙买加呀，牙买加的岛还是很漂亮的， 对对对， 我也没有去过。对，反正就是怎么说，奇幻之旅嘛，其实人生也是这样，你总会经历一些你不知道的风浪，没有遇到过的一些冰山，然后但是冲破它之后呢，你又会来到一个充满阳光的一个圣地。 对， 对，好吧，那么接下来会有什么样的打算呢？继续做制作人吗？ 对，继续制作，然后东海龙王也会在考虑，就是以什么形式去演出啊？ 嗯， 现在在想这个。 但是新歌也要陆续出来了，是吧？ 对对对对。 嗯 嗯。 好，那么真的是充满力量和让人给人希望的一支乐队哈，东海龙王。其实后面最后这首歌应该是乐队的这个类型了吧？ 啊、对对。 嗯。 后三首全是乐队的。 是的，就是非常的励志哈，大家能够听到那种很自然的呐喊。 对对。 好，那么今天是特别励志， 对， 大家一定要听一下。对，直接可以在网易云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平台上也都可以找到， 微博啊、可以去微博 啊，微博搜邓丽媛就可以吗？ 东海龙王， 东海龙王， 东海龙王。 好，那么直接打东海龙王就可以找到啦。好，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邓丽媛， 谢谢 老邓，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支持，还有这个收听收看哈。接下来呢是活力 music， 大家又可以听到非常好听的歌曲呢。然后再接下来就是充满情感的十点大陆机，看看周准要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话题，准备好哦。好，那么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啊对，好，那么最后一点点时间呢，我们再来感受一下，这是邓丽媛推荐的一支 MV， 叫做 Bittersweet Symphony， 就是 Symphony， 对 The Verve 乐队的那个 MV。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吧。那今天挑战新歌